笑容柔软了傲气收敛，

我和你不配，完全忘记往日为何能与我彻夜缠绵。区分你对我是苦爱是敷衍， 你曾问过我该怎么脱身，你却说花花世界不必当真， 多么伤人，让我爱上薄情的红唇。今后丢弃谎言埋葬，你犯的罪状没人知道，用什么证明你的行为真的残忍。 曾经的喜欢到现在对着毫无感觉，虽然心中充满了就好像是一种接吻，我的心情也来不及去问，我这只是所谓爱情都只是一次敷衍， 记录过去 我只是一种主动的脱身，却说花花世界不必当真，多么伤人，让我爱上薄情的红唇。你问的太逼真，让我把虚情假意当作最真实的亲吻，我自己来不及区分，你对我爱的爱是敷衍，你什么都怪我该怎么脱身，你却说花花世界 事想不完，别说你不能、哦哦、让我们乘着阳光海上冲浪，夕阳的目光，不要把露出胸膛留一点汗，你成了险难，让我们乘着阳光看着远方，别当路人甲，让美女缺氧靠在你肩膀，我微笑在你旁边撑伞，要真来点先生给个甜蜜的你，穿着要个性恰恰是刚刚入门，接下来你还有会弹琴会写歌会双截棍，头脑清楚不能迷糊，我要教你这里改造基因种出大变身，我决定插手你的人生，当你的世上不完， 你的世上 肩膀。

上春天的地铁。 Don't

像昨日的誓言，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，别忘了寂寞的山谷的角落里夜半和夜有春天。谁能爱上何欢愉，从来未曾属于真情的是空幻的物语。而今当你说你将回忆，忽然间我开始失去我自己，一个知道我爱你想你恋你愿你深情永不变。难道你不曾想想昨日的誓言，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，别忘了寂寞的山谷里角落里夜半和夜有春天。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恋你愿你深情永不变。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，就算你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，别忘了寂寞的山谷里角落里夜半和夜有春天。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恋你愿你深情永不变。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，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，别忘了寂寞的山谷的角落里夜半和夜有春天。啦啦啦啦啦 FM 九六九，天天三幺五，我倡议，你承诺，企业诚信宣言，诚信从你我做起。做起 大家好，我是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矿泉水厂企业负责人齐宝台，我们将秉承以情做人，以诚做事，以信经商的经营理念，遵纪守法，清洁生产，持续为北京市民提供安全、健康、价格合理的生活与用品。 我是仙梦养老联合创始人阿军德，仙梦养老专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，我承诺仙梦养老所有护理员都经过专业培训，员工化规范管理，依托仙梦智慧照护体系，为失智、失能、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的上门住家护理服务。 我是英培教育创始人王耀林，在此我代表英培郑重承诺，我们将优选教师，用匠心打造良心课程，确保每一个学生的能力和分数同步提高，让每一个学生驶达留学的梦想彼岸。 失去作用，只有节奏感

那时候陪伴我的那河，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？ 悄悄，你的少年，没有人了解。